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整体接种情况又是怎样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目前来讲，尤其是疫情爆发得这么严峻，那我们会看回个情况，希望能够在未来短的时间之内集中嗰個接種嘅力量咧，就喺嗰個長者嘅群組，同埋咧喺細路仔嘅群組。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以下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觀塘順天村天瑤樓同天榮樓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請居民按照工作人員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另外，今日嘉湖山庄上湖居第五座、屯门翠宁花园第四、五以及六座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以前一早起身，他会同你讲香港早晨。玩游戏嗰阵，又会同你讲胜在够开心。手下留情 ，long time no see， 请嚟 Ben 哥李友毅。 成大约系咩 咩年代啊？ 嗰阵时我系七八， 系喂七八年能够去外国读书唔 系好巴闭噶，系啊， 即系第一就嗰阵时个社会就唔系好似而家或者就算九十年代咁富庶啦。咁第二就系你能够去到外国读书都要有一定嘅成绩啊嘅基本嘅英文嘅能力啊咁。你去咗边度读书嘅？其实 我去咗温哥华。 哇！嗰阵直情系去机场都已经系一件，即系好似系去朝圣嘅一件事嚟噶嘛。作为普通嘅香港市民， 坐飞机、啊， 坐飞机、啊，几大件事啊！ 系咪第一次坐飞机啊？ 系啊！哇！ 咁你有咩感觉？你而家仲记唔记得？ 梗系记得啦！我记得我仲着咗一条白色嘅西装上机添。 系。 即系嗰阵，喂，尊重一下啦！咁啊，大家即咁嗰日个个四个同我一齐去嘅， 系 咁我哋四个就夹埋晒，即系一齐申请一齐去嗰个地方，咁有个盘啊嘛，咁所以就上机，上机咧第一次食嗰个飞机餐，我仲好记得， 系 咁咧嗰个飞机餐咧就系、是、一块芒果上面有一只虾。 哎哟，嗰啲冷盘啊， 冷盘，哇，好食到不得了，哇，食完之后仲不得了，因为呕啦， 呕啊，因为震得滞啊， 唔系，因为食得饱得滞， 点解？你话飞机餐好细份嘅啫， 唔系，咁佢后面仲有啲饭啊，好多啲嘢，咁啊食得多得滞咧，就第一次亦都即系 so far， 我哋想话 touch wood， 未试过，就系嗰次。在七八年的時候上飛機， 即係坐飛機坐到嘔嘅第一次， 唔係好開心嘅， 係飽到嘔啊！ 好少我會因為食飛機餐嘔啊嘛， 因為通常大家搭飛機係覺得啲嘢唔係好夠，不停喺度嗌，可唔可以俾多啲啊？ 咁係咪一家人入邊得你一個去到外國讀書？ 喺嗰陣時就係、是，咁我去完之後就到我個細佬啦，咁我另外細佬跟埋過嚟温哥華啦，咁、 哦、 再我最細個細佬去咗英國讀書啦，咁、 哦、 之後就。最小的細佬讀咗兩個 master， 我個 master 讀完 master 翻嚟嚇。 係咁啊，即係要講下阿 Ben 哥喺温哥華嘅日子啦。嗱，嗰陣時就未有移民潮啦。 係 咁啊，温哥華都未係香港人嘅聚居地啦。好啦，咁嗰個年代嘅加拿大温哥華係點嘅咧？ 會唔會俾人蝦㗎？

辣雞啊，翻嚟咧整個 CPU 啊，唔知辣粒咩落去嗰啲咧。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都要做噶。咁但係我哋識嗰啲都屬於皮毛啫。咁反而programming 嗰 part 嗰 part 嘅軟件嗰 part， 我係需要學。咁係好嘅。喺嗰段時間 train up 自己成個 mind， 我覺得係呢個大學係值嘅。完全值你俾咁嘅時間同埋錢。 係嗱，咁啊七幾年就冇互聯網啦， 冇 唔會有衛星電視， 仲係打卡嘅就最早期 Trump 一張張卡連 terminal 都 係咪即係插入去夾嗰啲啊？ 唔係啊，即係我哋 punctuation 卡係咪？ 冇錯啦，噴 打，我知道，我知講咩啊？ 哇！系咪叫 punch 卡？ 唔记得 punch 卡啦 ，punch 卡哇！讲咗咁难讲，点知真系火都嚟埋啊！当年读氹佢啊，少咗少张纸落去， 纸板纸打咯， 啲窿系唔知有窿就 系 一零咁样嘅，我唔记得咗。 系啦，就系咁打咯。 系啊， 即系总之我要，譬如我打 punch 卡，我哋总之写 program 第一行写一行，我攞 program 就一张卡咯。 系， 咁你写一个 program， 你有几百行或者一千行，一大沓卡咯。 系啊，佢要 跟住攞住大卡落去咧，就摆落个 compiler 嗰度。碌咗落去，咁跟住咧佢就去 run 啦 ，test 你 program，test 你 program 就編翻張紙牌俾你知，呢度唔啱，嗰度 error， 呢度有事， 係 咁咯。 哦，呢個 飯都爆， 我已經唔記得咗， 係啦，係啊，係 已經消失咗喺呢個地球上面噶啦， 冇噶啦，跟住咪轉 terminal 咯， 係咯， 跟住轉 terminal。 係啦，點解我會咁問咧？其實反而咧想講下啦，你一個人在逃，雖然話有幾個兄弟陪你過去啫。咁啊，嗰陣時又冇互聯網，又冇衛星電視，好啦，有冇思鄉咧？ 啊，點可能冇思鄉？嗰陣時我女朋友仲喺香港啊嘛。 哎呀， 咁啊弊家伙啦，真係。 哎呀，嗰陣時放紙鷺噶嘛，我哋就話，跟住咧喺唐人街啊，放紙鷺大賽，嗰啲話哇 Ben 你快啲參加啦，放紙鷺大賽。 係有啲咁嘅。 關你事，即係佢嘅放紙鷺大賽，即係我哋而家即係香港有個女朋友，咁可以放紙鷺拉條長線咁咯。 哦 你去參加呢個比賽啦，即係大家都笑下嘅啫。咁最後尾都冇辦法啦，即係兩地。 係咪寫好多信啊？當年 係啊，寫信我好有創意嘅，我攞即係除咗即係我哋就咁寫信之外，我哋揾一卷嗰陣時，即係而家你嗰啲。即係嗰啲叫做咩 ？credit card 咧，咁又咪一卷 紙，哦、 一卷咁寫落去嘅。 哦， 成卷，跟住成卷寄俾佢。 咁搞笑，即係佢要碌出嚟睇啊！係 啊， 咁 即係好似開張聖紙咁樣。 即係大家幻想下咧，即係嗰啲計數機有啲咪會有張好似細小型編下，一路寄。 其實我哋嗰張 credit card 嗰張， 你攞嗰卷紙 先寫，跟住寄一卷咩？ 哇！咁佢好開心嘅喎。 開心啊！ 回頭再看。无知的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到晚安。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奔于遥遥他方，愿遗忘某寄望。原谅今宵我告别。沉掉梦里有他，有极微妙情怎可料？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全力，让这苦心静静浮掉，情也抹掉。回头再看。无知己寂寥不安，藏身于无人机舱，心跟你到晚安。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奔于遥遥他方，愿遗忘某寄望。原谅今宵我告别了。像化沉掉，梦里有他，有极微妙，情怎可了？怀念当初你太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全力，让这苦心静静逃掉，情也。

彼此苦恼，为你珍惜余下漫漫长路。 啲嘢係聯繫到香港，即係譬如嗱，嗰個年代加拿大有中文電視台啊，有未㗎？電台啊， 電台為主，其餘就係錄影帶。 哦，都有呢啲嘅， 即係港劇個錄影帶，係啦，咁喺嗰邊租。 你咁你記唔記得你自己喺嗰邊睇咗咩港劇咧？ 七幾年啊， 嗰陣時哇咁貴嘅，你點會做㗎？ 即係你冇 唔會租㗎，真係 唔會租㗎， 唔會租㗎。 聽華僑之星嗰啲 啊，聽電台咯，聽電台㗎啫。 聽收音機，咁 聽收音機最平㗎嘛。 咁反而就可能係嗰啲廣東歌就 係啦， 陪住你。慰藉到你的思乡之情了， 是的是的。 是什么年代的歌叫什么？ 早期那些是 Sam Hui 啊，都是那些啦。Sam Hui 后面我们后期就当然陈百强那些属于后的。因为陈百强我成日播的歌来的时候我做 DJ, 成日播的歌，今宵多珍重，晚晚的人都是叫今宵多珍重啊， 因 为我仲好记得那些歌。 是 的，就是那些咯。 那么讲到电台啦，这个电台的日子是你是去了那里的电台做的。 是 的，是大读大学的时候发生的。 读大学的时候。 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 这个又很特别的。人生里面哪件事不特别 呢？是啊，但是样样东西都好像是安排了给你这样。 是啊，咁因为我哋呢，我喺中学嘅时候，我喺汉马嘅时候，我哋係舞蹈组㗎，我参加咗三年后就舞蹈组。 哇， 跳舞嘅，即係东方民间舞嘅。咁就去到嗰边呢，你知啦，中国人喺嗰边呢有咩叻呢？功夫啦，即係舞蹈囉，即係啲外国人鍾意睇呢啲㗎嘛。 Martial Arts, 即係你睇呢啲，咁我功夫都学过下，但係唔敢表演。但係呢啲舞呢我哋 OK 嘅。咁仲啱啱趁埋我哋教我哋跳舞个老师都过埋去喎。咁我哋组咗一个表演，嗰、那个表演里面呢就係由一个华侨之声嘅 DJ 何慧权。嗰阵时呢就何慧权就有个演唱会啊表演嘅。咁就其中一段舞就叫我哋喂你不如去表演啦。 係。 公舞咁就拉住话公。就唔係老公舞。 即係射箭嗰个公舞。 射箭咁样公下。公舞啊。咁我哋曾经都即係喺小学唔係中学嘅时候都系跳过嘅。咁一起玩啦。就認識咗何慧權啦，咁何慧權，咦？我哋好似爭個 DJ 喎，過嚟試下音咯。 哦，就係咁樣啊！ 哦， 就係咁嘅啫。 哦，咁就去咗嗰陣時，嗰個電台叫咩名啊？ 個華僑之星， 就係華僑之星啦，就去咗華僑之星。係 啊。 咁啊，你入去有你嗱，你未有過訓練㗎，咁你做咩咧？一開去到 咁就做 DJ 啦， 一坐埋位就講嘢播歌啦。 係啊。初初就早期就同阿何慧權一齊，咁啊何慧權兩個咁啊拍一段，跟住就 solo 噶啦。咁跟住 solo, 跟住就再搵个女仔拍我，咁嗰个就而家我太太啦。 哦，咁样识嘅。 係呀。 partner 嚟嘅当时嘅。 係呀係呀係呀。 咁佢又系做 DJ 㗎喇。 佢系 DJ 嚟㗎。 係呀。咁你个节目讲咩㗎？ 我想知啊。 其实播歌我哋叫我哋个节目名叫华侨之声空中突破。咁就里面就倾下偈呀，听下电话呀，同埋点唱播歌。嗰陣時 Q 碟噶嘛，大家都要用個 黑膠碟， 唱黑膠碟噶嘛，全部 Q 碟咁去歌噶嘛。咁啊，仲要播 commercial 啦，即係播啲廣告啦，全部播完廣告自己 lock mark 低啊。嗱，呢個廣告幾時幾 分 鐘嘅？係啊，全部即係嗰啲全部一條友要做曬嘅。係啊，咁啊 operator 係自己噶。 係一個禮拜要做幾日啊？係 嗰陣時一兩日到啫，唔係好多啫，因為讀緊書嘛。我讀緊 master 嗰陣時。 咁有冇錢㗎？ 有。居馬費 O 唔 OK 咧？ 梗係唔 OK 啦，係嘛？ 居馬費 O 即 係你冇 expect 到會有 即係係啊！其實我係當玩嘅啫嘛。跟住我做啲人啊，你咁少錢都去做，我唔係啊！有人俾錢你玩，點解？ 哦，點解唔 係喎？你個骨子都係中意去玩噶嘛？ 唔係咯，唔俾即係你俾翻錢佢，你都要玩啦。佢而家佢俾錢你，點解你唔去做啊？係啊，係啊。咁跟住寫稿喎，佢話有啲廣播劇嗰陣時，佢本地疆嗰個廣播劇。咁啊，嗰家監製。喂，我哋因為佢太忙啊，不如你幫手寫稿好，咁開始咧 一系列嘅廣播劇，嗰時就我寫啦。 哦， 寫咁其實呢個真係好大嘅一個 training。 係 因為我讀跟住 MBA 嘅時候，我係 major marketing 嘅嘛，跟住去廣告好多啲嘢。其實就係因為嗰時嘅一個訓練啊，喺嗰度寫稿嘅訓練啊，一段寫即係你要睇一啲新聞，然之後喺啲新聞裏面提煉咗一啲嘢寫落去一個劇裏面。咁你對白點樣講？咁我自己又擺埋自己嘅角色，嗰時個女朋友又擺佢一個角色，即係咁樣玩噶嘛。咁呢個其實一個幾好嘅一個 training 嚟嘅喎。出到嚟自己做自己生意嘅時候，又真係好有用。 哦， 係啊， 原來所有嘢都係一脈相承嘅。 一脈相承。 係，你喺電台做咗幾耐啊？ 做咗三年。 咁啊，直至到幾時唔做咧？ 翻嚟啦！ 哦，即係嗰陣時，如果嗰個年代，即係喺温哥華嘅華僑咧。就有機會聽過李友毅呢個名噶啦喎， 應該有嘅個早期嘅話題應該有嘅。 即係 total 你喺温哥華係留 六年，即係一個 college 啦，再讀埋 master 啦， 讀埋 master 係啦，讀咗四年，跟住讀兩年 master， 咁所以就六年。 只制恨月朦胧，愁绪何自空？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 咁样嘅，即系咧，我觉得 一哥喺度， 一哥喺度， 系 啊，一哥你有冇睇过啊？应该冇，你冇睇过阿 Ben 哥做主持嗰啲节目 啊？ 冇，系冇咁好，系 其实咧，阿咩叫冇咁好啊？ 唔系，我意思系未有运地可以听到， 系啦，未有呢个荣幸听到系嘛？ 一哥未好翻喎， 系啊。唔係，因為咧，喺一般嘅觀眾心目中覺得阿 Ben 哥係點樣嘅咧？佢好穩陣嘅，好四平八穩，即係所謂好老正嘅嗰種主持嘅風格。即係偶爾咧，佢唔係話嚴肅，佢都會笑嘅喎，即係友善啊咁樣去做嘅。但係咧，你即係點都估唔到，原來 Ben 哥自己嘅私底下嘅真人咧，

哦，有， 真係有， 大家有，但係唔係，我覺得我同我呢即同學比，我算係輕騎㗎啦。其實嗰啲，即我係我記得我有一年係將一隻嗰啲即情侶戒指融喺個朱古力入面送俾佢做生日禮物咯。 即系点啊？食食下， 即系食晒食到只戒指掠翻出嚟咁啊！ 系啦， 哎呀，我觉得呢个接受唔到啊！ 系咯， 但我有啲 friend， 我有啲 friend 系再骨痹啲嘅喎。 系点样啊？ 即系例如佢假设我想追阿勤咁样啦，假设 系 咁，然后例如上堂嘅时候你就问我，可唔可以借支原子笔俾我？ 吓，我即系我问你啊？ 系啦，你问我可唔可以借支原子笔？系啦，跟住我就情深款款答，记住喺2022年。3月8号 嘅呢一份 嘅 chemistry 堂，我借咗呢支笔俾你。 咁跟住咧， 冇啦， 咁啊好浪漫噶啦。 佢觉得自己好型啊，佢王家卫嘅呢个。 咁我就 师傅灵巧，有几型啊？ 咁我真系宁愿食嗰粒有只戒指喺度，朱古力攞翻出嚟嗰个。 都有同学试过系砌心心，即系喺沙滩嗰度砌心心蜡烛嘅都有。 得唔得噶？ 但系个女仔开心嘅。 但系咁本身系十拿九稳咁样，咁你去再做多件事，去 push up 件事啫。 哦，即系推进下啫，攞嚟。 你咁啊，刘伟恒有冇做过啲浪漫事情？ 哦，我冇，我方面有透露。 嗱，各位亲爱听众，我努力咗，我唯有私底下问，系啦，再问下，跟住我再由我把口度呕翻出嚟俾大家听。 系，我哋都系讲翻咧，我哋本来想讲嘅 嘢。刘伟恒而家好惊啊！ 我即系另外一面啊，系啊，食饭另转面啊。系，我想讲咩咧？就系嗱，头先阿 Ben 哥咧。都講到一啲嗱，即係我其實幾羨慕佢嘅，因為嗱，我成日都講啊，我當年去外國讀書咧，其實我唔係咁開心嘅，因為要離鄉別井啊，同埋咧，其實係一個人在途上嘅感覺好強嘅。咁但阿 Ben 哥咧就係火拍三五知己，就大火兒去， 佢就去 camp 啫嘛， 去外國讀書，仲要最初係一齊住、啊。即系你谂下几开心嗰件事。 我想问你咧，你嗰个读书咧系咪要真系唔系喺自己屋企住，要喺出面住啊？ 我头两年系住屋企嘅。 哦，即系咁样翻学唔远咩？ 因为本来读嗰个 college 比较近我屋企嘅。 哦，咁要几耐咧？ 嗰度我半个钟头车啫，咁、但系当我 transfer 咗，即系我去咗第二度，就比较近呢个沙加缅道市啊嘅时候咧，Sacramento 啊，咁我就嗰日嗰度要一程车要揸个半钟头。 我即系由屋企揸去做， 所以我就住咗喺嗰个学校城嗰度啦，即系嗰个附近嗰度。咁佢真系一个人在楼上啦嗰阵时。咁所以咧，我系冇乜冇阿 Ben 哥啲，哇四个人虽然话穷啫，咁冇所谓啊，大家咪日日食 pizza， 日日食汉堡包咯。但系嗰种四个人，哇而家可以，虽然佢哋都好俾心机读书，但系哇大伙儿一齐几个讲共同语言嘅人一齐去异乡度读书，我仲日对夜对几开心，坐啲都开心啲啦，系咪先？ 嗯， 系啦。咁啊，阿一哥咪可以有一啲类似咁样嘅经历同大家分享。 即系成群自己啲 buddy 一齐出去啊！ 因为咁啱今日即系谂下有咩题目讲嘅时候咧，咁然后就 look Facebook， 你知 Facebook 而家有嗰啲叫当年今日嘅回顾噶嘛，即系回顾翻你十年前喺度做紧啲咩啊？咁我睇翻咧喺2012年，即系正正十年前，小弟嘅呢一刻咧系喺台中嘅。 系。 因为嗰阵时大学嘅时候系读咗个 course， 咁就系呢个叫做新兴宗教啊，系啦，咁就读唔同历史上嘅一啲新兴宗教，即系可能我哋大家比较熟知嘅呢个奥姆真理教啊，或者以前清末嘅时候可能一啲 义和团嗰啲啊， 义和团嗰啲其实佢都 count as 宗教，佢都有读嘅， 太平天国嗰啲啊嘛，系嘛。 系啦，咁去到后屘可能一啲比较呢几年新兴嘅一啲宗教，我哋都会有读嘅。 因为咧有好多人都话啊，一个人有啲钱买完张房，突然间觉得你系咪抄佢做嘅 ？我份final paper 就系写买完张房，我记得。 哦，系啊，吓你继续啦，你 因为anyway 咁啊，有机会再分享嗰篇学术文章，因为写得非常之好嘅。 哦 ，really？ 咁啊，跟住系我呢个学 你仲喺度问你真系啊，佢仲自己已经讲话写得相当之，你仲问佢？ 系，我 收你。继续啦，系。 咁跟住之後咧，其中一個課程嘅要求咧，就係要去呢個台中嗰度考察啦。因為當地嘅一啲新興宗教比較旺盛啦，即係其中一個叫做比較多嘅一個地區啦。咁所以我哋就去嗰度考察，我記得大概係個零禮拜嘅去台中。 咁然後就好似成班同學去旅行咁樣咯。因為其實你可能同你一齊去嗰啲同學咧，除咗 professor 之外，就係可能同你 O camp 一齊認識嘅祖爸同祖媽，咁然後佢哋會大家 咩祖咩 祖爸同祖媽 哦， 係啦，咁會大家哦，不如讀同一個 course 咁樣一齊去，咁然後就好似喺佢哋嘅畢業旅行咁樣一齊去嗰度。咁當然即係入口佢，我哋就要參觀好多唔同嘅學府啦，咁亦都有去一個啊，好似幾出名嘅一間基督教大學嗰度參觀嘅， 即係全部都係去大學參觀。 哦、台中我知邊度，台中有一間好出名嘅，係啊係啊， 係 佢有個教堂好靚噶嘛， 係 啊 係係係就係嗰間，咁然後就去嗰度參觀， 好似係。哎，突然之间醒唔起叫咩名，你继续讲 系 啊， 系啦，咁然后就去嗰度参观，即系日头上堂啊，然后亦都去一啲即系宗教团体嗰度，即系拜访，然后讲下佢哋一啲教义啊等等嘅嘢。咁当然即系日头就非常之即系叫做多姿多彩啦，但夜晚就更加霹雳啦。 即系去夜晚黑夜蒲嗰啲啊！ 我哋记得系即系通常其实三点几咧，就已经开始自由活动时间噶啦。即 系 当然， 你都系为咗咁啫， 系台中同台北又有啲分别啦， 有啲差距啦，系啊， 唔似台北咁夜夜笙歌啦，咁但系都有啲夜市啊，有啲嘢去玩下。 系咪东海大学啊？好似系， 哦系啊， 系东海大学，系我都去过，系啊。 咁然后就夜晚落堂，我咧三点零嘅时候就自由活动，我哋就四周围去玩啦，去参观啊。然后夜晚我记得系好似系六至七个人聚埋喺一个人间房入边。坐大啲咯， 哇！ 就坐到朝头早，唔系坐到夜晚。 所以我话香港人咧，即系嗰种，即系唔知点解嗱。其实咧，你话好型咧，你就真系谂一谂先。当年啊，我哋啊坐长途跋涉，坐船去长洲租度假屋，又系为咗坐啲坐通宵。 又或者打麻雀都得嘅， 系啦。跟住咧，唔知咩去同学屋企瞓，又系为咗坐啲坐通宵。好啦，你山长水远。去到台中又交流團又剩，又係為咗坐地。你為乜香港唔坐得咩？ 哦，唔係因為大家認識嘅呢個卡 game 實在太少啦，所以就坐地咯。 即係唔鬥地主啦，係啊。 係咯，係咯。 但係阿勤啱啱提起打麻雀呢樣嘢，我都喺嗰一次嘅旅行嘅時候 學識咗台灣牌。 唔係學識台灣牌啊！因為你總不能即係成副旅行麻雀帶過去，即係唔係唔得？但係你唔會咁做。咁結果咧，同行嘅友人咧係帶咗。卡牌嘅麻雀咯， 系纸麻雀嘛，系咪？ 纸麻雀系啦，咁系我人生第一次玩纸麻雀。 咁系咪广东牌嚟噶？ 都系玩翻广东牌嘅，但系始终即我唔知系咪麻雀，系始终都系要一嚿嚿甩，系啦甩到先好玩。纸麻雀我哋玩咗可能玩咗几铺之后觉得冇瘾，都系坐翻啲啦。 嗯， 好啦，咁有咩咁特别咧？喺台中坐啲啫嘛，计台币，计台币啊嘛， 但系。但就係令我諗翻起好似 band 歌咁樣咯，即係成班同學喺嗰度，即係日頭又好似有段時間又即係專心讀書啦。 不如我入正題啦。喺個交流入面有冇一啲女仔係你最後成為咗你目標㗎？ 冇， 竟然冇啊！ 係咪全部都識㗎？我想知 全部都識，全部都識㗎，因為小弟都火紅人物嚟㗎。 邊方面啊？ 喺大學嘅， 佢今日係一而再咁樣咧。 你係咪即係之前有發燒咧？ 今日都唔係好舒服噶嘛，今日都屙嘔咗幾次。 今日冇翻嚟住啊嘛 ，OK？ 係啊，我哋又唔使翻嚟坐啲 ，OK？ 但係咧，我聽阿一咁樣講咧，我突然間諗起我有一啲喺日本嘅經歷啊，因為咧喺日本嘅時間咧，我哋都會每一個學期咧都會去一次旅行， 都係坐啲。 唔係冇啊！外國人真係唔興，台灣人又唔興，韓國人又唔興，所以冇乜坐啲呢個。经验，香港人又少，咁同埋咧，即系每一个学期都会有一次旅行，一年大概两次啦。例如，咁就去即系去迪士尼啊，去嗰啲貌似海洋公园咁上下嘅嗰啲咧，即系有海洋生物啊，有啲海狮表演啊，咁样嗰啲地方啊，咁样啦。咁咧，但系咧，曾经有一期啦吓，我哋就几频密地咧，晏昼唔使翻学，就去参观一啲地方，而嗰一啲地方咧。是个个都一样的。 例如呢 其实因为呢那时候是刚刚经历了神户大地震。 哦、 所以呢、学校呢就成日都会有一些叫做不用回学我们呢今天呢就去不知道哪一个地震中心那里就是参观。 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即是。 可能给一些安全意识我们。 即 是如果 万一。哦、跟你读个学科有关 没关系。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即是如果万一呢

真，好好爱他。等分身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放过你是最后本领，请可留下，你亦记得。愉快可以吗？再见以后我仍可能怎再遇你，等他一天给你温柔，重写日记。我会戒掉幼稚率性，花一世纪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想穿梭你身边，奢想难兑现，不再越线。 唔好意思，头先阿林峰夹咗下。林峰的新歌今名叫幼稚美言啦，啊， 幼稚美言， 有瑕疵版本喎，呢个系。我想讲咧，但我即系之前我都讲过啦，由于咧，即系小弟咧喺读书嘅期间咧就冇乜点样投入呢个大学嘅生活嘅，主要都系就翻咗去做电台啊，咁同埋咧都系。 即系你冇鬼。外國人朋友， 有幾位嘅 外國人同學仔 係啦。咁我講過有一位韓籍嘅朋友啦，就係成日問我攞煙啦嚇。 唔係我知即白人有冇㗎？ 即有啲有即唔熟咯，即係要嗰濕嗰啲啦，即 佢知道你叫有 Benny， 係啊 Benny 係有黑人朋友嘅都係，主要都係喺門口打邊爐多嘅係啊。咁仲有台灣啲嘅朋友啦，教我點樣賭波啦，即係全部都係關於呢啲。咁 你會未係 computer science 咩？ 哦係，嗰個香港人嚟嘅，但由於咧佢比較學術啊個人。咁同埋咧，我逢星期六日咧 就讀書人唔啱你啦。 係啊，咁我即係逢星期六日我就要翻翻三藩市做電台節目，所以咧我就好少留喺度嘅。咁印象當中咧，唯一一個即係類似交流啊，或者即係大伙而去叫做參與一啲活動咧，我印好即係好依稀嘅。類似就係因為我曾經咧就加入咗當地嘅 公益少年團， 唔係香港同學會。 哦， 咁香港同學會咧就偶然有啲聚會的， 真係有呢樣嘢㗎？ 有㗎。 哦。 系啦，香港同學會有呢啲聚會嘅，咁啊，其中一啲嘅，我哋咪訪問過一個營養師嘅，記唔記得啊？係咩？你喺唔喺度啊？梁禮 勤， 一你記唔記得有個營養師？你記唔記得我哋訪問過？ 唔記得。 係 anyway 啦，咁啊，手下留情曾經就訪問過一個營養師嘅， 真係定係你記錯？ 有拍片噶。有啊，阿 Jun 啊嘛，咁營養師係啊，佢係我咪就係 我 香港同學會 啊，記得， 咁我記得搞過幾次活動嘅，一個就係保齡球啦，碌鈴嘅。在学校的拎场那里玩碌 铃。但是你那些香港同学是你那间学校里面的香港同学。 没错，很少的，即几十人的。咁另外呢就有啲。 咁你證明你嚟自香港先。 你一講廣東話就知啦，咁一講黎明就知啦，大家自己。 可能係澳門人嚟㗎 喎。即係大陸。咁佢又唔係佢唔會有呢個資格審查嘅。 哦，係即係廣東話就自己人啦。 近排睇緊一號皇庭嘅都知咩料啦，係咪先？好啦。 即係好似同鄉會咁樣。 少少啦，係啦。咁即係大家即係考慮明目㗎，大家 最最馬上。 好啦，我記得 膠囊咩話？ 有唔係而家有啲同鄉會派膠囊噶嘛？ 哦，有冇膠囊？ 冇嗰陣時冇，係啊，可能有膠袋送 OK。係， 繼續。 咁啊，其中一個我印象當中咧，其中一次嘅即係所謂少少嘅 get 同咧，就係因為咧頭先咪講咧，我讀書嗰個城市咧就同呢個 Sacramento 咧係好近嘅，我哋叫二埠嘅，因為好似叫大埠就叫，即系嗰堆人咧，大埠你问下老可就知，大埠就叫三藩市嘅，二埠即系 second 咧，就二埠就系叫 Sacramento 嘅沙加面道嘅。咁我去，不如我哋今日咧就香港同学会就大家去二埠嗰度参观一下啦，咁样样。咁因为咧 Sacramento 咧就系加州嘅首府嚟嘅，咁佢会比较有一啲即系有啲文化色彩啊，咩图书馆啊，又系嗰啲啊 City Hall 啊嚟去都系嗰啲，我唔知有个火车博物馆咁样嗰啲嘢啦，系啦。咁參觀完之後有咩好做咧？ 坐啲， 揾張台坐啲咯，就係呢啲咯。嗱，即係個唔知點解，即係香港人咧喺嗰個年代去到邊一度咧，都係要坐啲嘅。即係無論係，譬如我就算喺嗰陣時候我記得住咧，咁由於我住嗰度周圍咧，都係一啲 有幾户香港人啦，咁有啲同我差唔多年紀嘅僆仔咧，咁有時我哋三更半夜叫大家喂，不如你嚟我屋企，我嚟你屋企啦，其實都係去鋤地嘅啫，或者十三張。嚟嚟去去都系同一啲 pair 牌同埋赌博有关嘅运动咯， 因为方便啊嘛， 呢个交流 容易收藏。 同埋其实咧，嗱， 你冇理由攞住副波子棋嘅或者大富翁噶嘛。 同埋，所以我成日觉得嗰啲交流，譬如阿一哥头先讲嗰啲，其实有咩用咧？你去到 咁我真系学到嘢嘅，我起码记得东海大学啊， 系 系， 即系你唔会东英格兰喺我印象当中细个听嗰啲交流团咧，就系话夜晚咧，大家仲要即系促膝长谈，攞住本书 讲下人生咁样嗰啲系嘛？ 讲下宗教，哦、今日咧一哥系嗰个系宗教教，不如我哋讲下澳门真理教同埋乜？ 嗰、那个系澳姆唔系澳门啊？ 咗澳门真理，对唔住， 系另外一个教 啊。即系你起码有一啲嘢系真系交流紧啦，但其实都系锄地。是 咪？阿一哥唔认同。 咁、哦、 你仲有十秒，你仲有十秒讲。 我精神上交流，但系肉体上可以坐地啊。 我下个礼拜同你再继续精神上同埋肉体上交流。 拜拜。 拜。